如果你认为天人合一很神奇的话，那只能说明你没知识，没文化。其实啊，就像咱们现在啊，建设和谐社会一样，啊，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啊，就是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是不是？说社会它还是小，是吧？社会只是天人的一小部分，天者天地自然，人者就是一个人为人，两个人为朋，是吧？三个人为友，一大家子人叫家，啊，村里的人，啊，县城里的人，省城里的人，国家，哦，再大到现在的地球村，是不是？哎，就是人和天地自然，工作家庭，社会国家，哎，之间的和谐统一的默契。啊，这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不但要给人啊去除身体上的疾病，还要去除人啊精神上的疾病，包括心理上的疾病，是吧？也就是人体的身体、心理、精神，包括呢人的社会性整体的现代医学模式。啊，所以它是非常科学非常全面的。那么这些科学全面的养生保健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花了钱吃了保健品就一解百解了呢？啊，不是的，是不是？我常给大家伙讲，我说吃保健品呢不是治病的，是吧？大家注意看啊，这个保健品的这个保字，是不是啊？一个单立人啊，加上一个呆头傻脑的这个呆字，是吧？健我不用多讲，以前讲过什么叫健康，是不是啊？健就是生命的活力，康呢就是血脉畅通，没有器质性疾病，是吧？那么保健是啥意思啊？是不是傻了吧唧的吃保健品呢？啊，现在很多人呢都不喜欢别人说的傻啊，都希望说的聪明伶俐啊，智慧啊，聪明绝顶啊，都喜欢听这样的飘扬的话。其实啊，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大家注意观察啊，人都说三岁之老三岁之老，那打小就聪明的孩子啊，长大了都没啥出息，是吧？反过来呀，生活当中好多打小啊就非常敦敏的啊，老百姓的话叫傻实诚，是吧？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那些一根筋的人啊，人家当老板的当老板啊，当领导的当领导，当科学家的当科学家，说他那么傻啊，怎么命那么好啊？嘿嘿，有人说呀，傻人有傻福。那傻人的傻福从哪里来呀？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哎，天道酬勤。其实啊，吃保健品的确就是傻了吧唧的吃保健品。为什么呢？因为人再聪明，他也没有天老爷聪明，他也没有天地造万物聪明，是吧？你像那个大地震来了的时候啊，那叫鸡飞狗跳墙啊，是吧？你说那个鸡和狗和人比起来，哪个奸哪个傻？那肯定是狗傻呀。但是他知道地震要来了，你包括那河里的蛤蟆他开始过道，就说明啊，这个动物啊很傻，但是呢它和天地自然之间就有那么一种默契，一旦出现变化了它会出现不安。但是人现在是越来越聪明了，那这种和天地自然之间的这种默契啊，人为万物之灵，人的这个聪明智慧和 和自然之间互相天地感应的那个灵气逐渐的没了，是吧？什么样的人身上有啊？小孩啊，新生儿，是吧？黑天了他就困，是不是啊？太阳出来他就开始哭，吃饱了他就睡，睡饱了他在喊你，他在闹，他在玩，这就是先天本源啊，先天本源。所以保健品这个保字，我们就把它当成人傻而已啊。这个傻呀，不是聪明啊呆傻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恢复人的本源之气。保健品是不治病的，但是你常年吃药，是吧？为了治这个病吃了药，药物的毒副作用又造成了新的病，是不是啊？为了减少这些药毒的损害，我们选择性的吃点这个微量元素 C， 天黑了直到困，天亮了有精神，是不是啊？哎，所以吃保健品它是很傻的。这个傻不是因为吃保健品能好什么病，是吧？能像那高科技药那么聪明，不是，就是恢复人应该有的，但是得了病后被破坏的，现在消失了的那些功能啊。所以这个傻叫大智若愚，是吧？人感冒了就得咳嗽，但是现在人很有趣儿，是吧？我感冒了我就偏吃止咳药，我不咳嗽啊。你正常感冒就是咳嗽，咳白痰为虚寒，咳黄痰为热，是吧？古代的医家都明白，那就多喝点水，多吃点梨，多睡觉，别吃好东西，把体内个痰呢湿啊咳干净了，感冒好了，是不是？多休息休息好了。现在人不的啊，我止咳，我那痰呢我不让它咳出来，淤在肺里头，淤而成结，结而成瘤，再咳咳出血来了，得了，肺长瘤子了，是不是？哪面大哪面小啊？感冒我不睡觉，我也不喝水，我就挂点滴，是不是啊？感冒我没胃口，我不吃清淡的，我再吃点麻辣烫。所以七天能好的感冒你半个月也没好，慢慢啊身体的免疫力越削越弱。那最后啊，不是说谁得个病就是不治之症，谁得个病就是世界医学难题，是吧？其实做好人和做坏人一样，你说我这辈子就想做个大好人千古留名，不容易，是不是啊？你反过来呢，你说我就想做个坏人啊，想这个什么呢，遭千人指万人骂，他也不那么容易，是不是啊？既然做好人也不容易，做坏人也不容易，那咱们何必不来做好人呢？是不是？所以得病是这样的，人想健康不容易，你想得个恶性疾病也不容易。所以那些得恶性病的人，你一定要明白，你是从身体健康一点一点的小病不治，大病难治，恶病治不了了，也是一点一点的逼上梁山发展到那个水平的。所以总结下来，是吧？既然吃保健品不治病，为什么还要吃？原因道理就那么两条。第一条，就是现在人药吃的太多了，是吧？保健品的产生的一大作用，就是减少、减轻、削弱药物的毒副作用，保护人体。啊，所以吃药的，别光闷着头吃药。药和保健品配合着吃，至少能减少药毒啊。我们别说吃保健品能不能让人好病啊，那吃保健品的第二个作用，哎，就是恢复人的本能，是吧？你别说什么我这保健品就是治高血压的，不是。你为什么高血压？血管痉挛抽筋了，这是病。我们通过呀出肝风，我让你啊少点那个血管抽筋，少抽筋血压慢慢就平稳。你抽了十几年筋，高血压得了几十年，不吃药不好。现在呢我给你啊舒缓血管，不抽筋， 你吃保健品三年五载，血管老不抽筋儿，你血压不高了，也不吃药了，你将来保健品也不吃了，你那血管也养成了不爱抽筋儿的习惯，你高血压不也就长期保健康复了吗？所以保健品呢，别图快，是不是啊？现在人都急功近利，是不是啊？吃饭呢都吃快餐，是不是啊？啊，都坐车呢都坐高铁，是吧？你现在你坐高铁，你还能有说小时候坐那个火车咯噔噔咯噔噔看风景啊？到了站了下去，这个呼吸点新鲜空气，买点沿街那个水果啊、苞米，那个旅游那个心态你还有了吗？没有了。是不是啊？现在从地球这头到那头一天就到了，是不是啊？所以现在过敏的人多了，是吧？水土不服的人多了，为啥呀？是吧？你现在人呢飞的那个速度比孙悟空那个筋斗云都快了，是吧？所以说你得的病也就不足为怪了，是不是啊？你包括咱们现在国家开放，是吧？旅游现在国家有个叫检疫局啊，你为什么不让你把那个国外的吃的什么水果什么蔬菜你过海关不让你带，啥意思？你这水果在国外是好东西，你带到国内了隔山骗海的，它里边万一有个什么虫子有个什么果蝇，你从国外带到国内，那就可能对咱们来说就是灾害，对不对？哎，为什么？因为现在世界交流的太频繁了啊，人和人没有距离感了，啊，那种美感它也就没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吃保健品的道道啊，给那些经常抬杠的是吧？啊，是不是吃保健品的人都傻呀？啊，我认为傻，啊，为什么傻呀？啊，因为我们要恢复天地的本能，哎，恢复天真的，是吧？上古天真论嘛。恢复人和自然之间的那种和谐，而不是去耍小聪明啊！我给你弄点激素，我给你点止疼药啊，我给你点利尿药，是吧？健康的人不用止疼，不用利尿，不用那个安定片，他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该拉拉，是不是？所以什么是健康的人，是吧？那歌里唱的啊，饿了你就吃啊，渴了你就喝，困了你就睡，是吧？醒了你就唱歌，对不对？哎，这就恢复本源之气啊。恢复本源之气靠什么？下面这句话需要做记录。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人可百病不生，颐养天年。第二句话，元气大亏。元气是管吃饭、管睡觉、管走路。什么叫元气大亏？是吧？最轻的是不干活都累，走不了道，走路屁股就疼，一走路就心慌心衰，你这不都是元气大亏吗？吃不了饭，哎，我这胃不吃饭正好，一吃就疼，不知道饿，是不是啊？你的脾胃已经出现问题了，啊，尤其是那天黑的不知道困，天亮了起不了床，白天迷迷瞪瞪，阴阳都错乱了，这就叫元气大亏，是不是啊？人连饭都吃不进去了，你还在往肚子里边怼药啊，死路一条喽。刚才我们讲了元气足人天真，五脏六腑全自动，元气大亏了呢，五脏失养啊，五脏失养，百药不灵啊，百药不灵啊。为什么好多人反应说我吃药怎么不好使了？哎，你吃那个药物它是走五脏的，当然吃药啊治不了病不定用的时候，你别老琢磨你买的是假药，现在国家对药品的食品管理的多好啊，是吧？你应该琢磨琢磨你有没有元气了，没有元气的五脏就和那个没有油的车一样， 你使劲再踩油门，那车也跑不起来，开不动了，是不是啊？因为五脏是靠元气的滋养活着的，足的时候元气，那五脏是自动的，元气都亏了，五脏都不能自己干活了，是不是啊？哎，那老爹一没，那姑娘儿子都闹分家了，你还说什么兄弟感情，谁帮谁呀？你到那时候就为了分家产打官司了，对不对？哎，所以呀，人体呀是个小宇宙，人生啊就是个大社会呀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说元气啊，吃饭、睡觉、走路三方面调元气啊。今天不说元气，说五脏生克八法，说第二个方法。什么叫克呀？就是制约，哎，肝胆类疾病啊，什么肝硬化腹水，是不是啊？哎，什么胆囊炎啊，什么肝纤维化脾肿大，你看。春三月肝经当令，轮着这个肝脏系统说了算的时候了，是不是啊？那句老话怎么说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是不是啊？你包括一个单位也是这样的，一个好的老板，一个好的经理，带着大家致富。你反过来，你说我们员工多出色，是吧？哎，整个老板呢不干正事儿，是吧？哎，整个经理呢天天喝大酒，你最后这些公司这个买卖早晚黄，是不是啊？早晚黄铺。所以这个带头的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学习四季养生五行疗法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当令，哎，就是谁说了算。那么春三月肝经当令，气血就以肝脏的生发的调和为主，是不是啊？就是肝脏这是当官了说了算的时候，对不对？哎，大家明白啊。那么今天讲的五脏生克的方法，大家把这四个字啊，四个字写本上，叫伏土益木，伏土益木。你看肝脏啊，肾水来生肝木，滋水含木，这叫补肝啊。那有的人肝的邪气太大，你就像我刚才举这例子，肝脏硬化，肝脏纤维化后出现的一个并发症叫什么？叫脾肿大，叫贫血。大家咋不问问肝得了病为什么脾受罪呢？哎，这就是五脏的生克，叫肝木克了脾土。说咋治啊？啊，外国大夫有招，是吧？你不脾肿大吗？不虚吗？脾不是导致贫血了吗？啊，把脾切了吧。得，肝脏本来已经功能不全了，现在脾又坏了，咔嚓一刀把脾给断了，没了脾的人将来胰腺得病的机会，患糖尿病的机会，免疫力低，得血液疾病的机会都多得多了。因为人身子骨哪个零件都不是白给的，是不是啊？你破坏了，你这脏腑它就残了，是不是啊？五脏缺而为残嘛，是不是啊？人找对象都希望找个胳膊腿全的，没说谁愿意找那缺胳膊少腿的，说一样道理啊。这五脏残缺比胳膊腿缺的严重的多了啊。所以我经常劝大家啊，不要动不动的就把脾割扔了，就把胆囊摘掉了，你这都迫不得已。所以说疾病保命的时候，你可以避虎那断尾求生，那可以，是不是啊？没到万不得已你别开刀。那么刚有这个苗头的时候，记住啊，春三月以肝经调养为主，正常条件下肝气虚的，肝血虚的，特别是那个低血压、老抽筋儿、甲状腺功能低下，是不是啊？老掉头发，这都是肝血亏的人，怎么调？滋水含木，肝的邪气太盛，是吧？有虚就有实， 有盛就得有衰嘛。所以当你肝脏导致什么呢？脾虚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那个脾肿大的朋友，脾部同学女性崩漏的朋友，是不是啊？哎，肝气犯胃，我一吃饭就胃疼的朋友，注意，春三月，伏土益木。咱们伏土益木是啥意思？不是说我们向着脾把肝脏给灭了，不是，是权衡，是不是啊？是权衡，哎，叫调节嘛，是吧？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这个不健康的朋友要这么调？脾肿大，脾不统血，心脾两虚，是不是啊？哎，贫血的朋友这么调，糖尿病是脾虚啊，这我讲过的，是不是啊？浮土就是来滋养脾土，益木，是吧？什么意思？不是打压肝，哎，是什么呢？稍微约束限制点肝，别让这肝脏着大发劲儿了。你着大发劲儿，把脾给弄死了，你肝也活不了，是不是啊？所以五脏的生克就是和谐统一的。这是今天五脏生克八法的第二法，第二种方法啊，叫伏土益木，针对的人群，肝强脾绕的人群啊，肝强脾弱，脾弱的人群，哎，大家知道。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西方医学啊，把过敏称为什么呢？叫免疫变态反应。啊，什么叫免疫变态反应？往轻了说就是皮肤痒，是吧？流鼻涕，打喷嚏，啊，黏膜水肿，是不是啊？充血，这都是轻的过敏，是不是啊？那胃肠过敏的有轻的，就是跑肚拉稀吧，是吧？哎，黏膜充血水肿，这轻的。重的麻烦，是吧？过敏反应可以引起什么呢？严重的叫喉头水肿、肺积水、呼吸困难，哎，甚至要命。啊，就像我们记得有个电影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吧？说两个孩子打小的时候为了抢一个馒头结仇了，好家伙，这长大之后复仇计划，心理畸形，变态杀人，哎呦，是吧？所以啊，你看我们中医养生就讲叫防微杜渐，往往啊，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却会引发一个很大很大的疾病，是不是？哎，所以过敏疾病就是这样的啊。你说我吃个虾呀过敏了，或者过年呢吃个海鲜哦过敏住院了，难道真的是这虾有毒，这海鲜有毒？那有毒别人怎么没有中毒啊，是不是？哎，所以过敏表面上是个急性病，而其根源呢却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是吧？我刚给大家讲了过敏的西方医学的认识叫免疫变态反应。那么过敏从这个字眼上看就叫过度敏感，是吧？啊，很多事情你让一让它就过去了，那为什么会激化呢？哎，这个人的肾经就非常亏虚，他定不住，哎，他就会激化，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像不少人找我，是吧？说徐老师你有什么保健方法能管我脾气的，是吧？你看肝血不调达的人就易怒，是不是啊？肾精不足的人就容易失眠啊，意志力就不坚强，就颠三倒四啊。其实过敏呢它是一个虚寒症，哎，这个大家需要 做一下记录啊，你特别像那个过敏性哮喘的人，是不是啊？啊，经常过敏性鼻炎的人，你要把这写到本上。什么叫过敏？西医用西药抗过敏它治不了，因为它用的化学类药物都是削弱免疫力的啊，所以说你一旦吃上抗过敏药，得人就昏昏欲睡，老打瞌睡。为什么呢？啊，你敏感了你过敏，那让你不敏感就让你迟钝呗，迟钝不就让你呼呼睡觉吗？所以说你像司机啊，做这些精密工作的，开火车的，哎，你开飞机的，你就不能吃抗过敏药，你睡着了，那大家的生命要受威胁的，是不是？哎，过敏是一个虚寒症，大家都做完记录了啊。什么虚？肾虚。什么寒？肺寒，是吧？真虚寒，假上火。这火是什么？心火，是不是？而且我给大家讲过我当年过敏的一个经历，是吧？就是医生啊，他也不是孙悟空，说我当大夫的我就一辈子不得病了，没有，是不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啊，圣贤的人也会得病，啊，关键是他得了病，知道怎么回事？哎，别在同一个石头那块绊倒。哎，所以人，啊，自知者明，这个经验的积累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过敏的人啊，肾精亏虚。你看，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劳累的人，经常到医院输液的人，经常寒凉，冬天不穿棉裤的人，这都伤了肾精，哎，他就容易成为过敏体质，这叫肾虚啊。我刚才还说了一个哈，叫肺寒。什么叫肺寒呢？哎，经常喝冰镇矿泉水的，是不是？经常喝冷饮的，哎，经常喝凉牛奶，吃寒性水果的，是不是？还有哦，吃麻辣烫。说那辣的不是生火吗？你吃辣味的东西，它是调火，所以辣味的东西消耗人的肺火。所以经常吃辣的起疙瘩，什么意思？表面上是辣的有火，而实际上火用的多了，你那肺就是寒症，后背满是疙瘩，是不是？哎，都是肺的虚寒。那刚才说过敏，我还说了一个心火。什么叫心火啊？心火就是烦啊，你大家注意这个烦字，火字旁加一个什么呢？景象的象，树叶的叶嘛，是吧？哎，就是头的意思啊，就是头的意思啊，头上有火它就烦嘛，是吧？啊，那现在人为什么上火这么多呀？因为人的心神都不稳啊，想做的事情太多，欲望太多，啊，完了你实现不了啊。你看什么样人不上火呢？心想事成，哎，你这事我想着想着成了，他没有火。什么样的人有火呀？望眼欲穿，盼儿女都回来，考大学盼成绩，是不是啊？大学毕业了盼着找工作，找完工作盼着儿子结婚，结婚了盼生孩子，你生了孩子盼长大，你就天天盼吧。所以有些事情你望眼欲穿，那就是一火，是吧？所以这个火还会容易引起什么呢？啊，失眠、心烦、口腔溃疡、舌尖痛红、眼刺特别多，啊，尿黄，是吧？想起这个，我想起了这个啊，我的一个老大哥了啊，比我大10岁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到那工作，是我一个老领导，是吧？我这领导说句话啊，说人想做好一件事儿。啊，你啊必须得尿黄尿。开始我们都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不懂，说这个尿不尿尿还跟人做事成不成功有关吗？哎，你看现在啊，我也快奔40岁的人了啊，说你看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叫尿黄尿啊。啊，年轻不知愁滋味啊，到老了 到中年，哦，你有事业心的时候，你有责任心的时候，你可不就喝白水尿黄尿吗？这什么来的？心火啊，心火，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样的人都容易成为过敏的人群啊，过敏人群。所以今天呢，就针对过敏人群，我给大家讲一讲。春天呢，春三月，此谓发陈。春天呢是老病复发的季节，春天呢又是过敏高发的季节，春天呢又是流感高发的季节。那这个春天如何让这些高敏体质啊，如何来防治过敏？你看看，哎，咱们终于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来了啊。哎，如何防治过敏？原因我刚讲了三条：肾虚、肺寒、心火，这仨病倒在一起就是过敏。那怎么办？哎，四个字，四个字就能让你远离过敏性疾病。哎，不是说你查出来多少多少种过敏源，是不是啊？不是。哎，四个字啊，益火补土。哎，你看我给大家讲四季养生、五行疗法、五脏的生克，我现在讲了两个了，一生一克。生则滋水含木，克法浮土益木，是吧？今天讲第三个方法，也是针对收音机前过敏的听众朋友，哎，针对你春天找老病的听众朋友，益火补土法。什么叫益火呀？是不是我们吃了中药或者吃了保健品就有火了？非也。这个火不是病啊，这个火叫命门之火啊，也叫肾经之火。这个火是让人活得长久，是让小孩生长发育，就像太阳的火一样，是吧？所以益火补土之法又叫温肾健脾法。温肾健脾法，春天了，天气，我们说天十二四节气春暖，春天的阳光和冬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烤得后背暖乎乎的啊，那春风是动人不动水了，这是我们的地气。那人气呢啊，你还捂着大棉袄二棉裤，还是感觉哎呦这厚衣服穿不住了，我已经蠢蠢欲动了，你的人气是吧？你还是早晨起来睡不醒，还是早晨呢你老早的太阳刚一出来你就醒了，你的心神，你是不是人也到了春天呢？天人合一，仰观天象那是天时，是不是啊？民土民风那是地气，是吧？我的五脏六腑胳膊腿儿，这是我的五脏的季节。另外呢，我的心情，我的心气神儿，是不是啊？我人的神气是不是到了这个季节？所以说啥叫天人合一？哎，就是天地人，哎，包括人的精神，哎，它都和谐到了一个点儿上，是吧？天到春天了，你那儿呢还下大雪呢，倒春寒，你地气就没到。天也暖了，地也暖了，你那人还捂着棉裤三伏天，你产后风湿，那你人就是块寒冰。所以四季养生疗法，一要观天时，二啊要受地气，哎，三还要参照人的五脏的季节。怎么样？比三年前的博弈文化深了没有？比五六年前博弈文化刚创始的时候按季节吃复杂了没有？比十年前讲养生的知识又进一层了没有？哎，所以人要进步，是吧？学知识呢要深入浅出。所以说你是按季节养，你是按地气养，你还是按人的病症，哎，我说病症啊，你像糖尿病的肾衰竭 你说我是治糖尿病我还是治肾衰竭？糖尿病是要不了命的，但是肾衰竭是要命的。所以温肾健脾法在这个春天是吧，你像刚才我讲了过敏的人群和糖尿病肾功不全的人群，在这个阳春三月益火补土温肾而健脾的方法，你包括结肠炎跑肚拉稀的是不是也这方？脾是管食谷不化，所以呀、啊，中医治病要辩证。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那什么是保健调理呢？说有病呢到医院看啊，治病呢那个医生啊开药啊，是开刀啊啊还是打针是吧。哎，但是有一招，是药三分毒啊，尤其是我们常年服药的朋友，哎，免不了呢药毒就会伤身体。说那怎么办呢啊，哎，我们可以通过保健的方法，哎，来恢复人体的本源状态啊，来帮助人体呢减轻药物的毒副损害。所以第一条啊，健康的人他没有必要吃保健品是吧。反过来呢，我们亚健康的人群啊，身体不舒服啦啊，老是处于疲劳的状态呀，过度的忧虑啊，紧张啊，压力过大呀，哎，亚健康的人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吃保健品。那么病人要不要吃保健品啊？一定要吃。但是你吃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病人吃保健品不是用保健品来治病，是用保健品来保护人免受药物的伤害，减少药物的毒副反应，进而呢实现延年益寿的目的。哎，这是保健品对病人起到的保健的作用，是吧？用国家的那个说法叫辅助治疗啊，是治疗的帮手，是不是啊？医生啊，药物啊，啊，你在前面冲锋陷阵，是吧？你光顾了治病啊，你是不是引起很多麻烦，很多毒副反应，是吧？啊，那这个后来的工作需要谁来做呀？啊，就需要我们保健调养来做啊。这个呢就是对保健的大家的一个科学认识。根据五行的生克，哎，总结出了八种脏腑调养之法。哎，这是在我们四季养生的基础疗法之上。我们好多老听众经常问到是吧，我是不是按季节养？对，按季节养是五脏养生的最基础的疗法。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根据五脏的生克，经过生克的论治，哎，总结出来八个方法。我给大家讲了三个了，是不是？益火补土啊，五脏当中谁是属火呀？心属火，是吧？心属火。谁属土啊？脾属土啊，脾属土啊。那么脾脏亏虚的时候啊，脾脏亏虚的时候，哎，你像我们给大家讲过心脾两虚的失眠，是不是啊？脾不统血的什么呢，崩漏之症，还有那个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症，哎，这都是脾不统血了，是吧？脾脏是属土，心脏属火，火是来生这个土的，那是不是我们健脾的时候我们就来 养一养心脏，通过呀补益心脏的这个阳气，来达到什么呢？益火补土呢？哎，这儿大家要有一个知识点。心脏呢是人的君主之官，在我们呢普通的这个听众朋友心目当中啊，说我得了心脏病，我就得吃治心脏病的药，是吧？啊，我吃什么丹参呢？我还是吃什么黄芪呀，是吧？哎，我还是吃什么红花呀，是吧？哎，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确啊，这个是中医和西医啊，对生命认识上的一个差异。哎，中医认为啊，心脏是君主之官，它是不受邪的，所以在中医当中没有直接治心脏的药啊，没有直接治心脏的药，都是通过其他的脏腑调理兼以养心。说那补脾土啊要益心火，心脏是君主之官，它又不能受这个邪，那心火从何而来呀？哎，这个呢我们在讲五脏的时候就讲过了，是吧？肾主人一身之阴阳，所以温肾温补肾阳就是在养心火。所以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那一个小品啊，春节晚会的是吧，啊，说一个人得了抑郁症了啊，拿个热宝呼到心脏上啊，说我那心脏啊拔凉拔凉的，对不对？哎，其实但是懂中医的就知道了，哦，这个是治不了病的，是不是？其实那热宝放哪儿呢，他管这个心脏拔凉拔凉的呢？哎，他应该放到后腰的命门啊，或者是小腹的丹田。命门有火，丹田有气，那这个肾的火才能去暖人的心神。反之呢，啊，你弄个热宝，你呼心脏上，哈哈，那个是不管心的拔凉拔凉，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叫心阳不振，啊，心阳不振。还有那个病人冒虚汗，啊，坐那会儿那汗呢就跟脸上那豆大的汗珠子就往下淌，啊，那都是心衰，是吧？按中医说那是死症啊，不治的症。什么意思？心阳外泄之症。哎，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冬天你什么汗蒸啊，是吧？冬天这个拔罐啊，啊，还有的大冬天的我偏到那个赤道上，到那个热带去旅游，冬天呢出汗叫漏精，是吧？特别一些北方的老爷子老太太啊，儿女孝顺，大冬天给你折腾海南去了，是吧？人家过冬天藏肾精的，你冬天在南方，是吧？夏天那么热，你那都不是养生啊，那都是作死啊，耗肾精耗肾气，是不是？哎，所以说呀，你像热带的人他就没有温带和寒带的人长寿，道理是什么呢？人和人生下来都一样，就那么一罐子元气，是吧？你夏天用冬天藏，你这叫省着用，是不是啊？哎，就像咱们家电费，我们家白天把灯闭了，天黑了再点灯，而且早点睡觉，和你家那灯白天也亮着，晚上也亮着，大半夜也亮着，点灯熬油，你说谁家电费贵吧，是不是？所以说人活的就是这口元气，是吧？你得有生发有收敛，有春夏秋冬这四季的运化，哎，它才长久。反过来呢，你一味的生发或者一味的藏着不用啊，那都会把武功给练废了的，是不是？哎，所以今天呢就是重点的要说一下啊，为什么益火补土是温肾健脾而不是温心健脾呢？啊，就是因为心脏是君主之官 啊，以肾为主，以心为辅，是吧？所以冬天和夏天，一个是极寒，一个是极热，但是为什么调养的方法是相同的？其道理就是心脏作为君主之官，和肾脏作为五脏之长兄，哎，它的这个生理位置来决定的啊。好了啊，五脏生克八法是第三个啊，益火补土、温肾健脾的方法，我们就简单这么一说啊，总结完毕。今天咱们就书接上回，接着往下说，说什么？说五脏养生，生克八法的第四个，叫培土治水。啊，培土治水。这里呢又要讲到五行的知识了，是吧？水来土屯，是不是啊？啊，那水来了怎么办呢？憋坝把它挡住，是吧？哎，这是土啊，能治水啊。那么水归谁管呢？啊，这里既然说到水了，水归谁管呢？肾主骨生髓，主水纳气。所以啊，在众多的慢性疾病当中，有一个疑难病，其实啊，你只要了解了中医的元气和五脏的生克知识，其实好多疑难病它就不疑不难，哎，它就非常的明确了。这个病叫什么名字呢？叫肝燥中和症。啥叫肝燥中和症啊？就是没有水呗，啊，就是没有水，是不是？那谁是来管水的呀？肾呢？所以肝燥综合症那轻微的肝燥综合症，啊，你就到你们家绕铺附近，啊，你家附近能绕铺，你就买点六味地黄丸吃，它就管，很容易就能好，是吧？这是胰脏受损，肝燥综合症早期。那你说有的人我肝燥综合症得十多年了，啊，我听完广播我去吃六味地黄丸没吃好。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它已经不是伤及胰脏，是吧？因为啊，肾是主水的，啊，你轻症的就是肾阴虚，啊，但是呢，这个病逐渐加重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你看和水有关的，肾叫主水，而这个脾呢，脾是来治水。你像这些湿疹，对不对？跑肚拉稀，这都是脾的病，脾不化湿吗？水是小河里边的水，而这湿呢，是农田呢水田里边的水湿之气，是吧？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土水，土里边的水，是吧？那五脏当中是不是这俩管水？再没有了，啊，非也，还有一个管水的。就是肾的娘，肾的母亲是谁呀？啊，天水。啊，未有源头活水来啊，神仙之水天上来。说天上的水从哪儿来啊？啊，那有的朋友聪明，天上的水，那下雨来的就是天上的水哦。那天上水下雨，雨从哪儿来？云彩，啊，云彩。那五脏当中谁是云彩呀？肺为五脏之华盖，啊，肺为五脏之华盖。或者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蒸馒头，你蒸大米饭，你说那个馒头米饭怎么熟的？是锅底下煮熟的吗？啊，聪明人都知道是那水蒸气，哎，把它弄熟的。啊，那么这个水蒸气碰到锅盖流下来，那叫蒸馏水。那么我们的肺脏，哎，就起着这个锅盖的作用，是吧？所以借着这个啊，收音机前好多人老说上火上火， 啊，上火的人是哪有病了？啊，肺有病了。你那个锅盖呀，你那个云彩呀，你那个雨伞呐，五脏的华盖嘛，大雨伞嘛，它出问题了，不遮阳了。哎，所以呢，一切的上火的病，它都是先由什么呢？啊，肺不能敛气，肺不能肃降而来的。哎，这大家了解了这个水，是吧？肾水是人的河水、湖水，是大水泡子。脾水呢，是土地里头滋润的水，是吧？你黄土高坡，它没法高产。哎，你那个黑龙江那个黑土地儿，是不是？你包括云南那个红土地儿，那是肥沃。为什么？它有丰富的水资源，它才肥沃。天水，是吧？沙漠上没有水，为什么？没有云彩呀。所以怎么样才能风调雨顺呢？你河里的水不干，升腾水汽到天上变云彩，云彩飘到哪儿下场雨，土地的水就滋润，才能长庄稼。哎，所以风调雨顺，哎，这是农民丰收的保障啊。那么身子骨里头的风调雨顺是啥？哎，我们的肺脏的天水啊，肾脏储备的那个水库，江河湖泊的水啊，土地肥沃，那脾脏的土里边的湿气，哎，这才是健康啊。出了毛病，出了毛病就是病啊，出了毛病就是病啊。那么培土治水是什么意思？是啊，通过健脾的方式，通过健脾的方式啊。当水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最大的水，你什么发洪水啊，河流决堤啊，那都是肾的水。你闹干旱呢，不下雨啊，那都是天的水，是吧？耳呢，管着能不能丰收的，那都是土地里边的水，是不是？所以像湿疹病、糖尿病，是不是？或者什么膀胱炎、尿道炎，这些水湿泛滥、涝灾了，啊，不下雨叫旱灾，水多了把土给冲，土地啊、梯田给冲毁了。出现水涝灾害了，那都是脾的病，是不是？哎，所以培土治水是通过调养脾的方式来通利水湿，辅助肾脏类的疾病的一个调养，是吧？你像糖尿病，你得肾衰的时候，你得以治肾为主。你糖尿病，你在防肾衰的时候，就是培土治水的方法，是不是？所以培土治水以调脾为主，养肾为辅。对于脾虚而不健运，什么叫脾虚不健运？肚子里边老有慌慌的水，是吧？身上老长湿疹，血管里老长动脉硬化，老是什么呢？身上有水肿，是不是？大舌头特别胖啊，舌头胖那是什么呢？哎，舌头一胖，那个心阳不振，心脏心包都有水了，哎，都得通过健脾来达到利湿的目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6号。